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说的那个汉献帝，前两天看了一个网上网友写的一个大开脑洞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既然说到这儿，咱就跟大家一块儿聊聊天嘛。就这汉献帝，有人就说他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假设，大家都看过那个，尤其这个啊，咱就当一个故事，咱就听着。刘老师也好讲故事，我今儿跟刘老师学，给大家讲讲故事。就是他是基于《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演的那电视剧是吧？基于那个他来编的。他说汉献帝其实就是诸葛亮，就是他怎么证明这个事儿呢？他说你看汉献帝在那边作为傀儡政权，他肯定在那儿待着他不高兴啊。他就说那我这死啊，我是诈死，就是他对外我死了，但是他下了一道密诏，说这道密诏给谁呢？说是给刘备的，说刘备当时也算是一官员了，为什么能去那个诸葛亮那儿低三下四，说那个这说句几个弟弟说句话还不，你不能对先生无礼。咱就想，就是你现在一局长找一草民，就是这草民再有本事，那他在门口这个那个你求半天，这都不合理吧。但是你把他反过来一想，如果这人是汉献帝，那刘备知道这是皇上啊，对吧？那皇上那这一回那一回，好，这个是一个。还有啊，好多时间也就对得上，包括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几个情节，大家想就是说这空城计，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杜撰出来，说为什么司马懿看见那个阁楼上那个诸葛亮在那弹两下琴，唱上卡拉 OK 就不敢进去。说司马懿有那么笨吗？说不对，说司马懿啊，因为是老臣，他见过汉献帝，所以他往城楼一看，再一听这音乐，那是过去宫廷里的音乐，再往上一看，说这是皇上啊，皇上在这儿，他自然不能进去了。包括里边还有一个情节，说这个诸葛亮不是在两军阵前骂王朗吗？不是王朗给骂死了吗？说过去那人他心理素质就算再差再要脸，也不能骂两句就给骂死吧，就一普通人，尤其咱俩说对立面。他说为什么把王朗就能给骂死呢？因为王朗也是老臣，王朗见过汉献帝，他往那一站，汉献帝骂他说你看你这不忠不孝啊，我在你对面呢，你还在这给别人的认贼作父等等。王朗一看心生愧疚，然后就给死了。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搜搜这个啊，就是这个巨大脑洞，它很多地方都非常合理，就是你把时间呀、等等，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具体说完，这一个小时也说不完，就是各种时间呀什么的就全能对上，最后得出这结论，你觉得哎还挺好玩的。就反正大家可以，它是基于三国演义啊，因为三国演义本身就是演绎，那是和那个基于一部分历史一部分是编的。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两回事。 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咱就说到汉献帝这点，就到底他和诸葛亮是不是一个人，大家可以开动自己的这个脑筋，然后去查一查，网上有具体的一大篇帖子，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咱说回菜啊。 对，完了以后你那个过去讲，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呀，就是你看地方特产。那么过去讲那个地方特产是河南有这么一个地方特产叫做银条菜。那么银条菜在哪儿呢？在河南那个偃师这个地方。那么偃师这地方为什么叫银条菜呢？说这个为什么有名儿，它都搁在名人，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在搁在名人身上。完了呢，他管的原来叫什么呢？说银条菜原来叫引条。说跟谁有关系呢？就是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厨师的祖宗，那不是在河南吗？就在 伊尹。 那天咱们不是还是就是前面我们还说呢，伊尹叫什么呀？ 没名儿 是吗？ 伊尹是一官职嘛？ 对，伊尹是一官职。完了呢，后来那个我又想了想，原来后来是给他起过名儿，这不是交给厨师长大的吗？当时后来可能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字儿，叫挚，挚爱那个挚。 医治他应该叫， 对，他其实有人研究这个医，你看一种说是姓儿，一种说就是名儿，他都没姓儿，说你看 就跟咱现在说三儿、是这意思是吧， 你看就研究就咱们前面说这事儿，你看他有两种解释，你看一种解释医是个姓儿，说在易水边嘛是个姓儿，有人说呢这个医 就不是姓儿，就是个名儿， 他就没姓儿。 你看你把尹字儿作为一个官职了，那你说一是什么？一呢？你看有人说就是个名儿， 好、 叫一。但是呢，现在这个地区的人真姓一， 对， 是吧？你看一种解释。另外说他到底叫什么呢？后来说啊，不是中途不给他交给那个厨师长那养着吗？说那厨师长没事给他弄个名儿，弄个名叫什么？就是那个挚爱亲朋那个挚 哦， 说叫挚。 哦 啊，完了，后来不 叫医治， 医治不是？ 那他应该当大夫 有没有 医字是吧？ 就是他就叫治，是不是叫医治？这都值得研究。 对，因为刚才您说他是医本身就是名儿，那这治要也是名儿，那就只能有一个名儿。 对， 一大名一小名。 对，完了后就是因为有现在有争议，就是医有人认为是个姓儿，因为现在这个当地人就姓医。 对。 那么有人认为当时不是姓儿是名儿、你看这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因为生在沂水边。还有一种解释，后来说不是交给那个厨师长养大吗？厨师长给当时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做智。 对，如果他是一孤儿的话，他有姓这个事儿吧，他就不太科学了，因为并不知道爸爸是谁。那不知道爸爸是谁，那这姓就无从来。 对， 那可能就给起一个，按咱现在我说就是粗俗点，起个狗子。是吧？或者起那看那家里排行了，就起叫三儿，你来我们家了，反正我们上头有俩，你就叫三儿吧。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统称，连姓带名儿，就这么一个意思吧。那这么说也合理啊， 是吧？完了后来给他命名那官名，有人说叫做，你看他还有一个叫什么？说叫那个阿恒， 阿恒， 对呀、啊， 就感觉是广东人。 所以你说前面，你刚才前面问我那个，后来我想阿恒，有人说阿恒是什么呀？是他叫阿恒，有人说这个阿恒就是个官称，相当于丞相的。 哦，真的呀？ 啊，就所以说有时候这个话就有争议性，但是你呢，只是当一个就是故事来听就行了。说呢，当时伊尹呢，因为他辅佐那个商汤嘛，辅佐商汤的时候呢，他就到哪儿了呢？说在那个当时偃师那地儿有一个叫地库庙。那他说他当时发现了一个就是什么呀，有一个长得跟草茎一样的东西。后来我看了看，因为现在看啊，那图上画的有点像是豆芽，是不是？ 豆芽 啊，就特像豆芽的样。 嗯， 就是现在我们一种说叫银苗，说呢他把这东西啊给烹熟了，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美。味道特别美以后呢，他为了帮助那个商汤啊，就是他不是帮助商汤嘛，战胜夏桀，他就潜伏到夏都这个偃师这个地方。 嗯。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他这个银苗不特别好吗？这银条菜，完了后呢，他于是运用这银条菜就给谁呢？就为了取悦于夏桀，他于是就做这银条菜。 嗯， 他不仅给夏桀做，他还给夏桀最宠爱的女人那个妹喜 哦， 给做这银条菜， 全家做。 对、 啊、 做完了以后呢，关键什么呀？银条菜完了再配上美酒，那么就是特别好吃。完了那个妹喜还编出这么一条，要想不死身，白颈和银吞。 哎呦呵，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翻译过来，如果你要是想那个活得岁数大，那你要怎么吃呢？白酒配着这个银条吃的，你就长寿。 嗯， 所以 说明那会儿就是下酒菜 是吧？ 对，当时就说明这个是一个那个下酒菜，就特别有名、后来那个商朝灭了夏朝以后啊，说那个举办那个宴会，就类似我们后来的那个叫做千叟宴。这个里边又后来说呢，就是这个胜利由谁来起了重要作用呢？就银条起了重要作用。 嗯， 所以后来呢，那个当时那个有人就写诗叫做千叟宴上比来头，敢有银条夸海口，前朝多少宾客宴，他是压桌第一口。 哦，就吃这么一个豆芽菜。 对，类似我们豆芽菜。 他刚才刘老师说了，说是豆芽菜啊，只是说它形状长得像那粗细 啊有点像豆芽，但是呢跟豆芽还是不一样，一眼你能看出来。 还真是没吃过这银条菜。 它是这个一个竹，这也就竹签的那么粗细啊，它是一个长的，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10厘米左右长，这么一个东西。豆芽呢，它是一头大一头小。 对， 这个银条菜呢是两边一边憨的、一边粗细，所以它是有区别。但是从颜色上看啊，确实是洁白的，银白色的啊，所以为什么叫银条菜啊？也是就是说这么来的。 嗯， 咱们现在做呢，就是做法很多。刚才刘老师说可以炒着吃，这个呛拌着吃，腌着做酱菜吃。 我觉得啊，过去可能应该是腌着做酱菜。 哎， 你想刘老师说他是下酒的吗？下酒一般咱都得咸一点，是不是？ 对吧？ 对，那会儿还没有油呢， 是吧？ 啊，那会儿还没有油呢，下炒嘛，油还没出来呢，所以呢，它要有油也是那种动物性油 啊， 是吧？要有动物性油，这种像那种植物油啊，像豆油啊、花生油啊，那会儿还没有呢，所以这个就是说，这银条说，包括就是说，后来好些故事啊，都有这个银条的出来。你像就是那个说这个唐玄奘法师， 哎呀呵 啊，这也是 玄奘法师 也是名人吧？ 啊，名人、 哎、就是西游回来之后、 啊， 把他这个家乡，他就是陈河嘛， 啊、 也河南，就是也是陈河这个地方，他家乡生产的这个银苗啊， 嗯， 献给当时的太宗皇帝， 嗯， 啊，太宗皇帝就非常的感叹，说这个就是偃师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啊，人杰呢就是说这个玄奘法师， 嗯， 地灵呢就说这东西啊，说出产东西也非常好， 嗯， 所以这个银苗呢也有叫地灵的， 嗯， 啊，也是，这指的是这个东西 哦， 啊，这个就是银苗。刚才刘老师说银苗这个事儿， 对，原来 我们今天已经把四大名著里边三个都讲出来了。 对，因为原来啊叫那个银条，因为一银嘛，他说原来叫银条、 啊， 后来当地人种这个呢东西呢能换回白来那个白花花的银子， 叫银条， 银条 了，哎呵， 对，能换银两。当时人家当时这么讲的故事，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另外除了那个李世民以外呢，后来据说谁还后来还吃过，就是说武则天 哦， 那个武则天啊，后来那个当了女皇以后啊，她那个寄那个嵩山，到嵩山的那个风扇、 嗯、 完了后呢，那个她带了，当时啊，就是他沿路呢走过来以后呢，到了偃师以后，就是说这个偃师啊正好在闹灾荒，就是他主要是干旱呢，完了后那个说那个他到了院里以后，就是说那个祈求啊天降大雨， 嗯， 这久旱逢甘霖，他是有这个祈求啊，据说还挺灵的，当时就下了雨了， 嗯， 说老百姓特高兴，所以当地的人呢就用当地的这个，那不是过的节银条是当地特产嘛， 嗯， 就用当地的特产给他做了菜，实际上做了那个四菜一汤。就跟现在说的还标配四菜一汤、 哦、周总理没定他就敢吃四菜一汤， 他就敢吃了，所以那故事就这么编的、 啊、 说那个头牌菜是什么呢，就是银条菜， 嗯， 另外还有什么菠菜泥，说有那个山楂鸡蛋松，还一个白菜肉丝卷，还一个那个燕菜汤，还一个呢就是那个桂花包子，什么荷叶馍， 嗯， 后来我一想，这肯定是后来人演绎做的菜。 对，我确实是吧？听起来就不像那时候的。 对啊，但是人家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谁是头牌菜呀、啊？ 嗯， 那银苗是头牌菜。 嗯， 所以后来就是偃师银苗，包括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就是历代都是作为宫廷贡品。 嗯， 包括清朝，就是乾隆帝的那个千叟宴，据说用了，其中也用了到偃师的银条菜，说百官吃了以后再为赞誉啊、 嗯、纷纷要酒啊，是再来一缸， 叫膳食一饱、嗯、所以呢就是后来演绎中做了很多的那个银条菜的那个菜肴， 嗯， 这是当地的，就是说有特点 的东西 原料、嗯、 对，这个银条啊现在咱们也有罐头的 哦， 就是那种软包装的， 没怎么见过这个东西， 还是少， 是吧？ 可能就是你不是特别注意，但是有啊，就是那种罐头。 超市里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你到某宝上搜一下，能搜到。 啊，明白了。 嗯， 这罐头的是也就等于是腌的咸菜了吧？ 对，类似于这种东西的。 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类似于咱蘑菇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呢，如果有新鲜的，还是吃鲜的。 哦， 非常好。 所以那个杨老师他好吃吗？就是您客观的说。 那比较爽口，嘎吱嘎吱的， 就脆的， 对，脆，而且它因为它这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咱那个德国那边弄那白芦笋那劲儿 啊、有点那意思， 是吧？ 有点那意思， 一小根儿，然后 它没有 爽脆， 它没有别的什么怪味儿 哦， 它没有别的邪味儿，说什么这什么特殊的一些味儿，比如说像白菜， 嗯， 白菜呢它有味道， 嗯， 它有芥菜味儿， 嗯， 因为它跟那个芥嘛，就是那黄芥嘛，它是亲戚、 嗯、哦。 所以白、 哦、真的吗？啊、哦， 这是绝对是，他是 你，我相信您在这方面的能力。 他们是表亲 啊， 表亲没出五福、 嗯， 所以有时候白菜你拿水烫完以后，你闻到有一股芥菜的味道 哦， 就是 就是开水焯白菜的时候，你会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芥菜的味道。 嗯， 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是和那种黄芥嘛是亲戚，芥菜、芥菜籽儿打出那种籽儿，那绿色的那不是，绿色一种根茎类的东西， 嗯， 啊、就咱们叫辣根儿什么的啊、 嗯， 挺粗的，得拿磨去磨去， 嗯， 擦子去擦是两回事儿， 嗯 啊，所以这个呢，白菜它是有味道的，啊， 嗯、 这银条呢没有什么味道。 哦，就是腌什么就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脆劲儿。 对，就是吃着它那种口感非常好，哦、脆嫩鲜香嘛。它蘸的第一个就是脆字 啊、哦，其实没啥主要的味儿。行，明白，这又是一个考验你们厨师给它味儿的这么一个技能的菜哈。 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吧？ 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 啊，明白了啊。 对，另外那个河南里边呢，你看我们那个。经常吃那个空心菜，就那瓮菜。 嗯， 那个瓮菜，你看从广东什么的，那个炒那个什么空心菜特多。 对， 但是特别绝，就在河南这个地方专门有那个空心菜。 嗯， 它叫无心菜。 哦 啊，完了 挺远啊， 就无心菜。 对，就是你看好多都在那个南方。 对，包括大家去东南亚旅行， 对， 就好多炒空心菜的，就是你见没见过网上有一特火的视频， 叫飞炒是吧？ 对对对，就是拿一锅，我哐一下往那马路对面一扔，然后那边那服务员拿盘子啪的接着就给你上菜，那不就炒的是空心菜 对 吧？ 没错，你看一般都在长江以南， 对， 特别绝，就在河南这地方专门有这个菜。 嗯， 在河南什么地儿呢？他说在河南有一个叫卫辉市，专门那地方有一个叫做比干庙的比干坟上， 比干丞相。 对，没错，说当地长的什么呀，就是这种的空心的野菜覆盖，而且当地特别觉得有两样空心，一个叫做空心柏，还有一个叫做空心菜，认为是比干庙的两大奇观。 哦， 后来他说为什么有这空心菜呢？那肯定讲到比干上了，是吧？ 哦， 那么一般都提的就是那妲己那故事， 把心都给挖了，所以长出来的植物也是没有心的。 对， 是这意思。 对，就这意思，就是当时讲那个说那个妲己啊，说那个纣王啊，说那个有了妲己以后啊，就是。荒出朝政， 对， 完了后呢，好多大臣进言， 嗯， 进言了以后呢，后来那个说，你敢说进言，我就敢那个处理你， 嗯， 完了后来好多大臣那说，那我就算了吧， 对，不说了， 不说了， 嗯、 那么只有这个比干呢，因为是纣王的叔父，是他亲戚，所以他还、而且比较忠诚， 对， 他就真敢进言， 嗯， 然后弄得那个一进言呢，那个妲己不高兴啊， 对呀、 啊， 就你能是吧？ 完了后妲己怎么办？妲己就是装着那个，哎呦，我胸口疼。 哦， 完了跟那个撒娇，跟那纣王说、 嗯， 那这怎么治啊？说那个这个也能治，就在圣人的那个心呐、啊。 对， 来 以心补心，以 形 补形嘛，是吧？ 只有圣人的心才能治我这病。后来那个纣王就说了，说比干，说你啊就是一个特别忠臣， 嗯， 说呢你呢就相当于是这圣人，这么、 嗯、 你把你的心挖出来来治病吗？ 对。 然后那比干说那个，那这不是要我死吗？ 嗯。 完了说你死不了，因为你是圣人，你死不了。完了后来就真把心给掏出来了。 嗯， 掏出来以后呢，当时说那个忠臣嘛，叫君让臣死、 嗯， 臣不得不死。于是真就把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他当时呢就回家。 嗯， 哎， 没事儿， 没事儿。当时而且遇到一个老者，老者专门给他吞了一个药。 嗯， 说那个嘱咐他，就挖心以后啊，你呢把这药吃下去， 嗯、 然后你快马走。 嗯 啊，2000里开外。 嗯。 不许说话， 嗯， 你基本就有得救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不像星闪剪影，心心念念，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后来他说为什么有这空心菜呢，那肯定讲的比干场了是吧、 哦、 那么一般都提的就是那炸鸡那故事， 对，把心都给挖了，所以长出来的植物也是没有心的， 对， 是这意思， 对，就这意思、哦、就是当时讲那个说那个纣王啊，说那个有了炸鸡以后啊，就是荒出朝政， 对， 完了后呢好多大臣进言， 嗯， 进言了以后呢，后来那个说你敢说进言我就敢那个处理你， 嗯， 完了后来好多大臣那说那我就算了吧， 对，不说了 不说了、嗯、那么只有这个比干呢，因为是纣王的叔父，是他亲戚，所以他还、嗯、而且比较忠诚， 对， 他就真敢进言， 嗯， 然后弄得那个一进言呢，那个妲己不高兴啊， 对呀，就你能 是吧，完了给我妲己怎么办，妲己就是装着那个、嗯、哎呦我胸口疼， 嗯， 完了跟那个撒娇，跟那纣王说、嗯、那这怎么治啊，说那个这个也能治，就在圣人的那个心呐、啊、 对， 来 以心补心，以形补形吧，是吧、 啊、只有圣人的心才能治我这病。后来那个纣王就说了，说比干，说你啊就是一个特别忠臣， 嗯， 说呢你呢就相当于是这圣人，这么、嗯、你把你的心挖出来来治病吗， 对， 然后那比干说那个那这不是要我死吗， 嗯， 完了说你死不了，因为你是圣人，你死不了，完了后来就真把心给掏出来了， 嗯， 掏出来以后呢，当时说那个忠臣嘛，叫君让臣死、嗯、臣不得不死，于是真就把挖出来了、 嗯、 挖出来以后呢，他当时呢就回家， 嗯， 哎， 没事 没事、嗯、当时而且遇到一个老者，老者专门给他吞了一个药， 嗯， 说那个嘱咐他就挖心以后啊，你呢把这药吃下去、 嗯、 然后你快马走， 嗯 啊，2000里开外， 嗯， 不许说话， 嗯， 你基本就有得救了， 嗯， 完后来呢他于是骑马就不断的跑， 嗯， 往外跑，跑的过程中呢走到说量那个距离啊，说哟差不多了，离2000里之外快到了， 嗯， 说呢这时候进了一个城，进了城呢正好那地方呢有一个那个卖菜的女人、 嗯、 说那个卖那个一种菜，说那个 买空心菜 啊、对，就是长得就像空心菜 啊， 说问呢，后来呢那个就是便自言自语的说，诶这叫什么菜呀、啊、然后那卖菜女人看了看他说，骑马客你不认识啊，这个就叫无心菜 哦， 然后比干当时一想，因为比干把那个老者那话给 忘了， 不许说话， 是就告诉我们不要瞎聊天， 对，不要跟陌生人瞎聊天， 真的不要那么大的好奇心。你说你起码过去就过去，你又不买菜，你也不会做菜的，你这时候装什么家庭主妇是吧？ 对啊，所以后来那个说呢，说那个比干当时想的老者嘱咐说，菜无心怎能生长？完、 嗯、 那女的就冲着那个比干怪笑说，菜无心根还在、嗯、人无心马上倒下， 对， 说比干就马上倒下、 啊、 这故事就这么编的， 这是妲己派去的妖怪， 说就是他自己化妆的是吧， 啊对， 摇身一变、 嗯、 所以虽然死了以后，但是人们就是为了纪念这个 比干、嗯、 所以呢把他叫什么呀，因为比干的那个是叫做瓮为老者， 嗯， 老者为比干，所以后来就起名叫瓮菜， 嗯， 于是把这个菜就留下了。后来那个你看有些书上包括晋朝的就是南方草木状专门把空心菜被誉为叫做南方奇菜， 嗯， 而且呢据说当年孙中山也特别爱吃，所以你看后来在南方这种菜特别多， 对， 据说孙中山也特别爱吃，念念不忘家乡菜，就是这个、 嗯、空心菜 啊，就是空心菜、 嗯、 留下了。而特别觉得在哪留下的呢，不仅南方有，而且在河南留下了，它的故事就编在 比干 身 上啊、哦， 这么一个。现在我们那个炒空心菜的菜是不是特别多？ 对，最简单的啊，家庭里炒， 嗯， 蒜蓉空心菜， 嗯， 腐乳空心菜， 嗯， 你清炒空心菜， 嗯， 哎，这都可以，啊，咱们就是类似这种啊，就是加点这个调料一清一烹，你搁点花椒一炝锅，素炒就可以了。 嗯， 而且炒空心菜的时候呢，像类似这种青菜啊，建议大家别焯水， 嗯， 锅里的稍微一炝锅以后啊，温度稍微高点放进去，一煸一炒，完了搁点盐一稍微一调味，就出锅就可以了。 嗯， 啊，要急火快炒，时间别长，一长就凹了，这就没劲了。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咱们刚才说这空心菜哈， 嗯， 这包括类似这种的菜都可以，像刚才咱们说那个银苗菜， 嗯，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炒，但那个银苗你就别用腐乳炒了，搁点花椒一炝炒就可以了。 东南亚那边是拿那个类似像虾酱那样的东西， 也可以 是吧？ 也可以 咸吧唧儿的、辣吧唧儿的炒那么一东西 啊。对， 然而你没看过他们那隔街炒空心菜那视频？ 我没有。 就 对，叫飞炒嘛。 刘老师都看过， 真没看过。 就他那个有点像咱说那大翻烧，他那是超级大翻烧，就是中间隔一两车道马路，就是他炒菜的人在马路这边，吃饭的人在马路那边，服务员在那边。 他是每道菜都这么炒吗？ 他只有这空心菜是这么炒的。 空心菜是这么炒的， 就是他就说这菜好了啊，啪啪颠两下，这拿这就是你们大翻炒那意思吧？ 对， 我啪就出去了，这锅没出去，这菜夸出那边那服务员就站着，啪就接住，就等于俩人完成一大翻炒，隔着一条马路，非常厉害。建议大家上网上都看看，有一阵特别火这个。 我回头我找找看看， 这也是你们一个教程，大翻炒练成极致就是这样，两个人配合，而且还 好吧？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对对，特厉害， 嗯。 对，所以你看那刚才我们说那空心菜那代言人就是比干，所以他你看空心菜就特有名儿。完了，另外还有那个代言的，你看是那个河南的菜里边就是蒲菜， 嗯， 那个蒲菜你看好多地儿都有蒲菜， 对， 尤其哎特别绝，就是蒲菜都在江南，也是江南特别多， 嗯。 完了呢，河南有一个地儿就叫淮阳 啊， 不是那个淮阳啊， 对， 叫淮阳， 嗯。 完了呢，在那个淮阳这地方呢是。中国古代这叫陈州， 嗯， 说那个这个地儿呢有蒲菜，说为什么有名呢？他那淮阳县志这么说的，就是孔子啊，当年周游列国， 嗯， 周游列国呢，就是说被困陈州， 嗯， 被困陈州呢，说那个绝食七天，就没得吃，说那靠什么来维持啊？就没粮食吃，说靠什么维持的生命啊？就靠吃的这个蒲根，就是当时啊，说没得吃了以后呢，那个子路一看，就说当时啊，正好有一个那个。湖水里边长了好多青青的那蒲草， 嗯， 然后他下去一看呢，说那个里边啊，诶，实在太饿了，怎么办？就得捡捡里边到底什么能吃， 嗯， 然后孔子当时还说呢，说那个那些草啊，都不是翻译过来都不是给人吃的， 嗯， 说草是一个给那个 动 物吃 的， 说果才是给人吃的 啊， 说寻摸了半天没果。说怎么办？说只有草 啊！ 完了，说呢，这时候也不能太讲究， 对， 因为孔子还是讲理的嘛。 对， 说那个你也不能什么时候都讲究 啊。 这时候他 我都快死了，你还跟我说这个？ 对，于是呢，他那个子路呢，就把那什么，把这个摘下来以后呢，就一尝，说既脆又甜，十分好吃。于是呢，那孔子后来也坚持不住了，说放下了架子， 对， 开始吃这个。 还是生命面前是吧？还是活着重要？ 对。所以后来呢，就靠这个维持。说孔子就是吃了这个蒲菜以后呢，照常这讲学、弹琴、唱歌。后来说了，谁说人不能吃草啊？ 嗯， 照吃不误。后来我一听也对啊，什么叫菜呀、啊？ 对， 草之可食者。 对、 啊，中国古人不就这么说？ 咱说那些菜可不就都是草吗？包括你看刘老师刚才说到好多，好像河南，他和南方的好多地儿。都挺像，对吧？ 对，所以有时候你从某种讲说，为什么人家河南菜说我是各个菜系之母啊？ 嗯， 你这河南都能把南方好多东西在河南还都能找着，所以你看那过去那个他不是说那孔子首先吃的吗？ 嗯， 孔子是圣人啊，后来人家管蒲菜就叫圣菜，就圣人的圣、 哦。我以为是剩下的是吧？圣菜谁剩的？ 对，有的说就把蒲菜叫为天下第一菜 啊、哦， 所以后来有人说呢，说那个。淮阳风就是蒲菜在淮阳风味里边成为一绝。这个淮阳可不是淮阳菜那淮阳 啊、 哦，是当地那个周口那地方有个淮阳那个地区， 嗯， 说成为一绝，而且做了很多那个就是以蒲菜做的菜，而且还能什么呀？就是还有一个把蒲菜还能不仅能够炒菜吃，还能那个腌喽， 嗯，刚才你不是说腌菜吗？ 对对对，下酒吗？是。 你刚才说银条菜是不是给腌了？ 对， 蒲菜就是有 啊， 作为酱菜的给腌了。 嗯， 完了叫做酱蒲菜，而且这个酱蒲菜你发现没有，还能那个远销好多地儿畅作为畅销菜呢。 哦，出口创汇， 对 吧？ 出口创汇。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嗯，就是现在我们做菜啊，你看过去我们老炒那个木须肉， 嗯， 你看那个河南啊也炒各种菜啊什么的，比如说大卤啊什么的，你看是不是都有黄花菜？ 对， 那个黄花 这个烩面里头 还有 必须要有黄花菜， 嗯。 这个 各地也不一样，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种，都统称咱们叫河南烩面。但是因为咱们那个节目组另外一个主持人夏明，他不就是河南人吗？ 对， 人家跟我说过一回，说郑州烩面和他们那儿那烩面还不一样，说有的是加豆皮儿，什么有的有黄花没黄，反正各地啊细微的小差别，反正还是有。 基本上大的都是差不多。 哎，对对对，里头小配料上 都是羊汤。 对， 都是羊汤。 对，这咱一会儿再说啊，咱先说说这个。 对，说那个当时我们不提到那个在陈州那儿受困吗？ 嗯， 说那个陈州府志还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这黄花菜。说当时啊，神农在那个五谷台啊尝百草，那个定五谷时，其中发现了其中有一个叫，就是等于这个花蕾有治病的功效。 嗯， 实际上当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黄花菜。 哦， 啊，说。把它定义为神农就发现了。 哦， 完了后来说那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吗？刚才说了困难这个地方， 嗯， 也曾经呢什么呢？可能是不是捎带着除了吃蒲菜以外，也捎带着吃了黄花菜，而且还盛赞说这黄花菜特别好。不知道他吃的是干的。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他们那在你说本身已经饿成那样了，然后他还把它弄成晾干了以后再吃，因为鲜黄花是有毒的吧，杨老师？ 对。 是吧？ 对，黄花必须要煮熟了。 所以啊，这也得提醒大家一点，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东西有毒，还是我高中的时候军训，我们那时候驻训，在人那部队里头，部队前头有那小花坛里头，我看见一个花，我觉得这哎长得还挺好看，人说这就是你们早上吃早点那打卤的黄花木耳，就那黄花，我说那咱掐点啊，咱那弄点尝尝，人说。不能吃这个，必须得弄熟了，要不这么生着吃有毒。所以你看，像刘老师刚才说的，孔子到这儿已经饿得不行了，他再给他再弄几天，再干了再熟了，我觉得不太现实，是不是刘老师？ 对，但是现在确实有吃 鲜黄花， 鲜黄花是可以吃的。 这个 现在炒菜里边好多 有 鲜 黄花， 鲜黄花。 这个北京这两年见的少了，头几年啊有卖鲜黄花的，每年一到夏天它有鲜黄花卖，但是鲜黄花呢一定要煮熟了。 嗯， 它里头煮 得炒之前先焯一道，你这意思？ 对。要充分加热， 嗯， 它里头是秋水仙碱， 嗯， 它这个咱们那个吃了以后啊，会跟身体合成一个就是剧毒的叫二，就是秋水仙二碱吧，好像是，我记得是， 对，二秋水仙碱， 二秋水仙碱， 嗯， 是吧？就等于是就变成有毒的了。 嗯， 咱们秋水仙碱呢吃进去是没有毒的，但是你这个 身体一合成， 身一合成就变成有毒的了。 嗯， 但是呢，秋水仙碱呢加热呢可以被破坏。 哦。 所以一定要充分加热， 嗯， 啊，但是这两年呢，这鲜黄花少了， 嗯， 就是干黄花可以吃。 对，好多花坛里大家找找，其实有种的，我见过好多小区里的有。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你说这事儿我没注意。 它还挺好看的，其实挺漂亮。大家仔细找找啊，就回头我们说完这以后，大家上网先搜搜看看那黄花长什么样，然后您就找。我在好几个小区里都见过这黄花。 嗯，对，完了后那个后来呢，那个就是陈胜吴广在那个淮阳建都的时候，黄花菜当做给士兵治病的那个草药呢。 嗯， 就是这个。另外在那有人说，在那个西汉的时候，这个淮阳太守 当时啊，这个东西已经作为贡品来用了，就在邯郸。然后呢，就鼓励当地人就种这个黄花菜，拿那干嘛呢？拿那当那个黄花，那个当税赋，就等于是每十斤那个贡菜可以减一人的那个税。 哎呀， 可以减税赋、哦。所以后来那个就是淮阳地区，他说大量的种植，那个黄花菜这种东西，所以后来就是当地黄花菜成了一个著名的菜了。 嗯， 另外呢，你看有些把那个黄花菜啊就。搞那个故事啊，还搞得特别玄妙啊。 嗯， 说那个说跟谁有关系呢？跟那个华佗。 嗯， 哦，那华佗呢？说有那个，因为我们那个黄花菜又叫金针菜。 嗯， 说那当年华佗呢，说那个有七根大小不同的那个金针。 嗯， 说那个当时那个就当地啊那个瘟疫流行，很多人都那个死了。 嗯、 说那当时华佗赶到当地，那么救了，就是用那个针呐、啊。救了不少那个当地的那个病人。 嗯， 后来呢，不是那个曹操不是头风啊 啊， 叫那个 偏头疼 啊，偏头疼叫华佗治。但后来呢，那个 我还说麻沸汤， 对，后来那个治偏头疼，说那个华佗呢，知道这回去啊， 不是要给他开刀吗？ 对， 不是 说这回说那华佗说那故事这么编的，说华佗啊，当时预计这回走了以后啊， 嗯。 就是我可能真回不来了， 嗯， 因为后来他确实没回来。 对， 说怎么办呢？说那他当时说临走的时候就把他的七根金针留给了当地，说、 嗯、 说完了把这一撒，说七道金光是化成大片的那个金黄色的那个花朵、 啊， 说这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黄花菜，又叫金针菜。 嗯、对，你看大家现在听的编这些故事都。非常有意思啊，但是好多那个，我前两天又看有的那个历史学家又开始说可能华佗这个人也好像是虚构出来，对吧？就是这玩意儿，反正大家就那个不停的看吧，他其实挺有意思。就跟若干年前就有人说你看我们今儿既然说到这个，就说到河南，又说到三国，就说小时候大家都学过一个曹冲称象，有人就说曹冲称象这就是虚构，说河南作为内陆国家。怎么可能有大象呢？杨老师想是不是有道理？你现在想河南也没有大象啊，对吧？ 不说是进贡来的吗？ 没有，那也没有。你就说河南，然后后来有人就说，那你看河南那简称是什么呀？豫，是吧？豫字儿怎么写的呀？右边就是一象。说如果河南当时没有大象的话，它怎么能右边造一大象这象字儿呢？后来经过出土，有这个墓那个墓。那墓里边逃出来那种小饰品，哦，证明哎，河南确实有大象呢。后来有人说是亚洲象的一只什么的，就反正这个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家就是各种自己打自己脸，就是这种都特别有意思啊。但是大家就你其实是一思考的过程，对吧？就是你看，说河南没象，那你怎么反驳？说你看玉字右边就是这一象，那你怎么解释这个？是吧？反正就都挺好玩的。到底华佗有没有咱不知道，反正黄花菜是给留下了啊。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他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

而且说那个黄菜为什么当地种的特别多呢？他当时这么说，这个菜啊特别好长。 嗯， 说第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别的那个动物不吃它。 哎， 你看他这么说的，叫鸡不叨，猪不拱，羊不啃， 就是他们也知道有毒，是吧？ 因为它鲜品的时候它是有毒的。 哎，动物都聪明着呢，咱们老以为人家傻，人家什么能吃，什么都不能吃，人家都是门清，咱可就净瞎吃。 对，另外呢，过去这一看，这菜都不高档，是吧？嗯、都是一般。当时有没有高档的？那你看过去那个豫菜那个高档宴席里边，专门有一个就是扒猴头。 嗯， 你看那个我们一般过去说那猴头卷啊，一般都在东北，你发现没有？ 吉林那边 对 啊，我第一次见那个特别好的猴头，我跟杨俊老师说过呢，我说是那个。若干年前咱们这儿商委办那个吉林大集， 对， 吉林大集那次上，当时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节目的前辈沈耀昌老师当时还在世呢，沈老师专门从人家那儿那个去跟人家聊天，然后跟人家学习，说这东西好啊，然后他说孙涛你也买点去尝尝，我确实还买了，我当时这讲过好几遍，说给我爸也不会发，说不好吃，也挺贵的呢。但是好像没听说南方，就是河南有猴头，是吧，杨老师？ 对， 好像都在吉林那边。咱们感觉这都好像是林子里的东西。 对，它是应该是一个森林里的一个东西。 啊、 它这长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一般呢就是你在这棵树上长着， 啊、 在这棵树你就对面找去， 啊、 对面是那棵树这一个位置相同的位置，基本上也会有一个。 哦。一对儿生， 对，但是具体为什么啊？我这不是特别清楚。 哦， 但是呢，这个 挺浪漫，这猴头。 这个因为是什么？因为我这个家里老人啊，就是我岳父岳母啊。 您家不是秦皇岛的吗？ 瞎说吧， 你瞎。 我是正经的北京。 那您怎么每年都去一回呢？ 这个我是正经的北京人 啊。 完了，就是我岳父岳母呢，当时就是插队 啊， 去东北去那个。林场，就是这个，他们那个林场啊，叫853农场，现在有时候你在搜，你还能地图上 还能搜着呢， 高德地图上有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完了，离珍宝岛比较近， 哦， 哎，当时呢，因为那个我这岳父啊，就是当时在林场工作嘛，就是他们在林子里见到这个猴头，完了就说你在这边啊，看见有一个猴头。对面那棵树你就找吧，肯定还会有一个 对儿生， 它是对儿生的。 嗯， 说可能后来我问过啊，可能就是说是它这种孢子这种细菌孢子啊，这个猴头的孢子啊，传播的时候可能刮风的时候就迎着风这方向，一般都会传播过去。 哦， 哎，一般都是这猴头，咱一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名贵的山珍。山珍，咱们现在见到基本上是干品 啊， 市场上有鲜品极少见到。 鲜的能、啊、就是能，它能直接吃吗？就是鲜的 啊，能就也煮啊， 哦、 也拿水去煮过以后、哦，它本身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那因为咱们这个干品啊，它在干制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味道，就跟香菇似的。 对， 你得 干品味儿更香。 泡完了以后换水，泡完就挤，轻轻挤，挤完 温水泡一直， 凉水就行 啊，凉水， 凉水就普通的凉水就行、 嗯。 泡完以后放水，你要说想吃这个，你得提前两天左右泡，就是隔两个小时左右换回水，隔两个小时换回水，换完水以后呢，就换到这水就是清澈透明了，没有什么怪味了为止。然后呢，把水挤净以后，换上好汤，加葱姜上屉去蒸，哎，蒸这个大概是30分钟、40分钟吧。我们叫胀发，干货的胀发，完了以后，完了这猴头，您再说我在做什么菜，我是趴呀，是烩呀，还是做什么呀？这是下一步的。 那杨老师，您说它名贵在哪儿？就是它好吃的点在哪儿？ 它第一，它这个营养含量高，第二，这东西它毕竟还是物以稀为贵， 就是又是少， 对，它跟这个。 其实也并不好吃，我觉得 是 吧？ 你做好了还可以， 就是它就是还跟咱说那海参鲍鱼一个路数。 你做好了还是 主要是贵，是吧？其实没有太好的味儿。 它现在啊，它没有那么名贵了啊，因为它现在它有这个养殖的了。 对， 它就有养殖的，它跟那个，但是它也不是很多啊，养殖它也相对来说少一些。还是就是说正经要说这个名贵的这些个菌类啊，还是说像云贵这一带相对来说多一些， 松茸啊什么这些， 对，松茸反正现在我是没听说过会养殖的， 没有，确实 是吧？完了还有羊肚菌， 羊肚菌、哎，然后还有一种那个叫什么玫什么玫瑰蘑还是叫什么蘑？ 对，红蘑。 对，我见过那个也非常贵。嗯， 哎，完了还有这个，还有上次咱们讲的什么石耳这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是基本上来说是没 有 养 殖的，养 殖的， 嗯， 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名贵的。你像咱们说竹荪呀、啊， 嗯， 什么这个东西，它现在都是养殖的了， 嗯， 可以了都。 嗯，好啊，咱这又查出来好大一轱辘。 对，完了以后那个当时说那个河南这个地方呢，一般在那个一个叫卢氏，一个叫栾川的这个地方，正好是叫做卧牛山那个深山老林中有这种名贵产品。 嗯， 你看，所以它都在深山老林里边。 深山 东北不是深山老林吗？ 对， 他这也是在深山老林里边、嗯，而且他把那故事编在谁身上呢？也编在李世民身上了。 哦， 说那当时那个王世充啊，就盘踞这个洛阳一带，自称为王。然后当时呢，那个后来呢，就跟那个李世民，不是秦王李世民嘛，率军那个就是跟他打起来了、 嗯。 打起来以后呢，后来李世民正好率兵到了卢氏深山老林里边，因为道路崎岖啊，说那个军粮就没跟上， 对， 说好多那个什么，第一个断了粮了，第二个就饿了走不动了，另外还有好多人生病了， 嗯， 说那个正那个发愁的时候，说那个在那个士兵啊，在那个山上找到一，说先抓了两个猴， 哦， 完了后说 找到了猴头菇， 是吧？完了后那故事真的 合着是猴头他姑，是吧？ 完了后呢，抓两猴，后来就把那个。就给，因为特别饿吧， 啊、 就把它吃了。 我以为给绑起来，问山里有没有什么吃的。然后那边有我姑在那里头。 对，完了跟我说，那个李世民当时说，那个就正好那个士兵啊，就是逮了两只猴，就把那猴杀了、 啊， 就准备吃呢。说那李世民正好巡视到这儿，就问，哎，你们准备吃那什么呀？完了跟我那士兵指着挂在树上那个 猴， 就是、猴的那个脑袋、嗯，说是准备吃这个，那个。那个说那个李世民啊，仰天长叹 啊， 说那个说如果这个山林里要都有都是猴头就好了 哦，就死不了了，他这意思。 后来说话音刚落，说狂风大起，乌云大作，雷电一闪，说那个、后来那个下起了瓢泼大雨。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那个李世民当时说，那个就是正好那个士兵啊，就是逮了两只猴，就把那猴杀了、 啊， 就准备吃呢。说那李世民正好巡视到这儿，就问：“哎，你们准备吃那什么呀？”完了，给那士兵指着挂在树上那个 猴， 就是、猴的那个脑袋、啊，说是准备吃这个，那个。那个说那个李世民啊，仰天长叹 啊， 说那个说如果这个山林里要都有都是猴头就好了 哦，就死不了了，他这意思。 后来说话音刚落，说狂风大起，乌云大作，雷电一闪，说那个、 哦、 后来那个下起了瓢泼大雨。不多时，说那好多树上就长出了猴头 哦。 那故事可就这么编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齐天大圣讲的，对吧？齐天大圣说：“你不就吃点蘑菇就得了吗？就别杀我的子孙了，是吧？” 后来我说了，他其实可能就是什么，本身深山老林里边 就有 菌， 嗯， 而且呢，他过去讲就是越湿越下雨， 啊、 这个菌类你发现 长得越快，对， 所以 潮湿的情况下，这菌类生长的快、嗯， 对，所以但是故事可这么编了， 嗯、 编完了以后说发现了好多这个。猴头以后呢，他们吃完以后什么精神大振呐、啊，打了胜仗啊、 哦， 说从此这一代这猴头就特别有名了。 嗯， 反正故事是这么编的啊。 嗯， 他这个，另外猴头呢，后来被认为是山珍，被列为是什么呀？包括跟当年的熊掌、海参、燕窝什么四大名菜里边、 哦， 都排在一块儿。说刚才你说了、嗯，猴头好在哪儿啊？猴头好在一个，第一个就是鲜。 嗯， 它为什么鲜呀、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蛋白质，你看所有鲜的就是蛋白质含量高。 哎， 另外蛋白质含量高，其中就有一什么就是氨基酸。 嗯， 所以而且过去讲那猴头的时候，其实叫什么叫素中荤。 哦， 就是它那个让你吃的有什么呀？就是有肉的那种感觉 啊，肉头 啊。 对，就是肉 肉头。 过去讲那个，你看猴头，过去人专门讲了，就是说。猴头啊，可能你要做不好，有那个发那个就是木渣子的那个、 啊啊、对对对对对 状态，说怎么弄啊？ 你得蘸那个蛋清， 嗯， 把那个蛋清用蛋清抹上蛋清以后，你再弄一个，它就有那个滑爽的感觉了。 哦， 就是吃的时候还真有那个肉的那种感觉。 嗯。 啊，所以呢，后来说猴头是成了现在名菜，所以人家河南才把这个扒猴头，因为河南你看北方人其中擅长的烹调方法就一个就是扒， 嗯， 所以呢，那个高等宴席里边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素菜的名贵菜肴就是扒猴头， 哦， 这是河南名菜， 嗯。 另外河南呢，你看那个在河南菜里边啊，它有名的菜，你看河南特讲究什么？就是宴席后边有甜品。 哦， 你看现在、 这不是人家西餐的。 对呀、啊，你看过去讲西餐有甜品， 嗯， 中餐有甜菜。 哦， 你看过去宴席那个尾菜里边，你看要不最后一个菜就是素菜， 嗯、 要不最后一个菜就是甜菜。 啊、 哦，就是他们俩挨着。你看不同地区对那个宴席设计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地区呢是倒数第二个菜是甜菜，然后最后一个菜是素菜。有的地方呢就是倒数第二个菜是素菜，然后是甜菜。 嗯、 而那个。 反正是一般啊，你见到这个甜菜或者见到素菜啊，证明今天这菜 就差不多了 、 啊、 下一个很可能跟着就是汤了 啊， 就准备 就是账单了 、 就是、就 对， 差不多了、 啊、还有点这个点心小吃、 就差不多了。 你要是那个宴席低的话，没有点心小吃，那就是来点米饭。 对对 对, 对, 对， 就准备就开始，就是菜就结束了、 嗯、 前面横货就没了。 嗯， 对，那个甜菜里边呢，其实豫菜那甜品里边专门有那什么，就是琥珀那个冬瓜， 嗯， 还有琥珀山药，这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代表菜。 嗯、 对，这个琥珀冬瓜，琥珀冬瓜其实就是选咱们那种老的大冬瓜， 嗯， 完了给它，原来说是给它雕成型啊，就是过去在宋朝的时候 雕成型，这您现在已经不会了， 这个还可以实现。 哎呦呦呦呦， 这个我曾经给他们做过，但是不是用冬瓜， 啊， 是做过仙人掌的 哦 和芦荟的。哦， 哎呀， 我都做过 啊、 哦，就是也 更不好雕啊，这俩。 它这个雕成型就是一个平面的，就是一个画成一个回纹 啊。我以为得镂空呢， 就是要镂空 啊、 哦，里头要镂空 啊、 哦。完了，仙人掌给蹬了皮。 嗯， 这个冬瓜呢也是这个路子啊，因为冬瓜相对来说比这个芦荟啊，比仙人掌好干一点。 嗯， 然后呢，这冬瓜呢就放在一个竹篦子，原来是放在一个竹篦子上， 嗯， 完了放到锅里啊去煮一下，煮一下就为了让这冬瓜出一下水，完了让它更好，更那个好看一点， 嗯， 然后给它再起出来，完了还是在竹篦子上嘛，因为它不冬瓜煮完了以后它不是就是软和了吗，放到竹篦子上就为了好取，然后再另起一个锅，完了加冰糖，稍微提一点点盐去熬啊，或者加点饴糖，这个再去熬这个水，水开了以后呢，给它把这糖渣子、糖沫打出去、 嗯， 变成清的以后，把冬瓜放进去，开锅以后改小火，照着两个小时去炖， 啊，那不就没了？我老觉得冬瓜这么长时间，那不就化成汤了？ 你不要给它切弄得太小 啊， 这切成薄片， 因为咱们那涮火锅大家都有这。冬瓜得赶紧捞，不捞就化了、 哎， 就没了。 这为什么底下放一个篦子呀？ 嗯， 就放一个竹篦子呀。 嗯， 就是为了让它有出来以后好成型。 啊啊 啊！ 经过两个小时这个漫长的去炖这个东西啊， 嗯， 冬瓜就是变成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嗯， 然后呢，这糖汁啊，水走了，糖全留下了， 裹上头了， 黏黏的乎乎的，哎，有点这种淡黄色。出来跟琥珀的颜色一样，所以叫琥珀冬瓜。 嗯、 你要是换成山药呢，就是琥珀山药。 这种做法是不是做什么南瓜也行？ 也成。 因为我前两天去吃了一个日料， 嗯， 他们最后上了一个小甜品，我觉得和您说这个非常像，就是他也是最后上的切成块的小小南瓜 啊、 嗯，然后。嗯，外头吧，就像您说的，已经没水，但是裹着点稀不楞登那像那糖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黄了吧唧的。 对对， 然后他撒了点芝麻，他那个就是一人一小碗，而且是凉的。就我觉得凉的可能他觉得更甜一点，更好吃。我觉得吃起来和您说的这个很像的，这个 都可以。现在好，有些东西是蒸的，第一步处理，我刚不是用水煮吗？ 嗯、 现在有可以使蒸， 嗯， 也用蒸， 隔水炖 也可以、 嗯。 完了最后呢，放到水里头呢，去这个给它这个长时间炖煮吧。 嗯， 但是这个炖煮的过程呢，可能就是对时间、对工艺、火候掌握、 嗯、 就有一个要求。 嗯， 还有现在什么，就是属于往上拎， 嗯， 往上拎 啊、哦， 这就。 就是你们的那个小技巧是吧？我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吧？ 好， 你说这个呢，我还真不知道它是拎的还是什么。还有一种是把糖放上以后，放烤箱里头去烤，就是类似于焗的这种，这种操作，类似于焗啊，也有这种做法，出来以后也是这种感觉啊，也是对这个温度表面的火候和温度来。这个进行控制，啊，这就是把水出去，说白了就是把水出去，把糖呢弄进去，就这么个道理。 好，明白了。 这就是琥珀，类似这个琥珀冬瓜呀、啊、琥 珀山药 呀、琥珀这个、琥珀那个，还是你说的琥珀南瓜？ 对，小南瓜 啊， 我那天买了一颗那小的，看着跟南瓜，人叫贝贝瓜，您知道吗？那什么小个儿那个 是吧？ 绿不拉几， 对， 绿深绿色， 那期。 非常甜、 啊、那其实你可以给它就切成块 啊、 哦、切成块放烤箱里头去烤， 对， 非常好， 好吃。我那天是做了一个奶油炖菜、哦、我没想过，我一开始呢就想着买点胡萝卜买点土豆，然后那个就完了，结果一看这瓜，我说我就想起原来我姥姥老那个小时候老熬那个瓜，小金瓜 啊、 没有小金瓜，我一看这瓜，我说看着它那皮儿也有点皱了，我说这一皱啊，我估计能甜， 对，甜， 对吧？我说我弄一个尝尝吧，人家我一看叫贝贝瓜，没吃过，一看，哎，还真是非常甜， 而且那个还有什么好处啊？耐储存， 对，你搁那儿好长时间没事儿， 对你这个就只要不磕不碰啊， 对， 你找一个阴凉不伤冻的地方，你搁着去吧，搁俩仨礼拜没毛病， 对，啊，很好吃啊，那个就是到现在我就说一到冬天我就喜欢这。一锅乱炖的那种，别管是你说日式那种奶油炖菜，包括咱说东北乱炖，这就搁点这个东西，非常提味儿，而且好吃啊。 那你适合吃日式火锅？ 我做奶油炖菜也非常好，改天咱交流交流。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敬航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就是经常会出现的。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原来啊，我们那个不是北京有那厚德福吗？ 对， 厚德福里边那个，你看经常那个上的有这么一个菜，叫做铁锅蛋。 嗯， 被认为是什么呀？叫做中华一绝。 对， 实际上那个铁锅蛋主要什么？它那个器具就那个有特点。 嗯， 就那铁锅有特点，完了上架同时那个加热，加热那么一东西。就是说他做那个蛋特别有名， 嗯， 就是铁锅蛋这有名的、 嗯、 再一个呢，你看咱们一在北京经常还有一个跟蛋沾边的，就叫三不沾。 哦，对， 是不是 这三不沾过去其实是作为一个净菜，就是咱们说这个什么叫净菜，就比如杨老师刘老师是经常到我这个馆子来，然后呢我的那意思，你看我二位厚爱啊，来小店经常来，我这卖卖力气，这菜呢不名贵，值不了多少钱，打我使劲儿卖力气给您做。因为大家看过那电视上经常有说那表演怎么做三不沾，那真揣啊，拿那炒勺，我可真揣过，那个得揣多少下，杨老师他们那说 120多下， 对，我的妈，揣到20多下的时候你这胳膊你就受不了，就是你不干这个常年干嘛， 你必须而且是匀速， 哎， 这个角度啊位置基本差不多悠起来，这个劲儿 对 100多下。 我也是当时就是因为咱那个做节目到是同和居的三不沾， 同和居 到同和居忘了跟哪个师傅了，同和居的反正也是老师傅，说学学这个，跟人说那你揣着这个吧，我这一揣我才理解了为什么这个菜叫净菜，说我给您卖卖力气，这可真是卖了马子力气，一头汗呀揣的我。当然咱们不掌握那技巧吧，我觉得人家那师傅揣起来以后，你觉得他是一个挺轻松挺潇洒的一动作，咱揣就瞎揣，这 那也得使劲， 对， 他轻松他也得使劲， 就是他那使劲的那个状态，人家比你稍微会点使劲，就是那揣100多件吧也非常累，这你又不会使劲，你揣100多件你真都快累死了，所以我就理解了，这真是一份敬意啊，我觉得 其实三不沾里头它其实就是蛋黄糖 啊，真是 淀粉 啊，高油高糖高盐，这才全沾 啊，对对对， 是吧， 对，完了以后呢，可是你一看说北京有这个吧， 啊， 人家河南有，河南安阳名菜人专门有 三不沾， 炒三不沾、 啊、 而且人家还说那什么时候有的呀，说无可考，但是人家把那故事可编到陆游身上了、 哦、 就是陆游和唐婉 又和他表妹的事， 又和他表妹的故事、 啊、 说那个陆游娶了唐婉以后啊，说那个他那个陆老太太啊，说老 看不上人家 看着别扭、 嗯、 说那个有一次啊，就是开宴会啊请吃饭的时候，说我得为难为难他，他说今天我要吃这东西啊，说是说蛋也有蛋， 嗯， 说面也有面，吃不出蛋，咬不着面， 嗯， 是用火炒，用油煎， 嗯、 看着焦黄，进口松软， 嗯， 稠着有盐，尝着怪甜。 哦， 说那个不沾勺，不沾盘，不用牙咬，能吞的食物。 哎呀，好。 后来呢？那个说那个， 你说老太太琢磨这一期也够合理的， 对，这些词儿给琢磨了。 你真想为难人家， 这其实就是三不沾的特点， 对吧？ 说后来呢，那个唐婉那个明白，就是说这个老太太想为难他，但是唐婉说那个特别聪明，于是呢怎么办呢？就打说往碗里的打了几个鸡蛋， 嗯 啊，而且专挑那个蛋黄、 嗯、 里边加上淀粉、白糖、什么清水， 嗯、 用搅拌以后过了筛， 嗯， 然后在里边炒制，说最后炒了一个符合老太太的 三不沾， 就是。类似我们今天的三不沾、 嗯、 就是不沾盘子不沾勺是不沾牙， 嗯， 就是被命名为三不沾，说后来呢、嗯、说后来传到什么呢，说成为当地名菜以后，后来说乾隆爷南巡的时候路过就是安阳的时候，那个知府专门献过这个三不沾， 嗯， 说乾隆爷吃了以后，因为后来啊，我说乾隆爷这个虽然是故事啊，但是乾隆爷可能是真喜欢， 真喜 欢。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三不沾你发现没有特甜？ 嗯， 满族人有一个特点，满族人就爱吃甜的， 爱吃甜食， 哎，所以说那个乾隆爷吃完这个觉得特美，于是把它干嘛呢？就把这个三不沾带回宫里边了。 哦，然后咱现在有了三不沾， 所以后来说北京这三不沾到底是怎么来的？说是不是传到 这就连上了？ 啊、对呀， 哎，你对对对， 对不对啊？ 啊， 咱不。知道 咱同和居得感谢是河南人， 但是同和居说他自己创制的三不沾 啊， 但是人家故事要编起来，最后说怎么进到北京的呀？人是这么进的 啊，有意思啊！ 以前那故事没编过啊， 对， 今天的故事可变成这样， 对他这故事就把你的故事给连起来了，是吧？让你也合理了， 没错。完了以后呢，你看我们那个。这个后边到了不是甜菜了吗、 嗯、 甜菜完了以后就在是不是该上主食了， 对， 就是我们后边得有主持。你看，一提到河南的主持， 回面烩面 还没到烩面呢， 还没到 烩面啊，是一个小就是 小吃， 一般人的。咱得说宴席上层次啊！ 哦， 那宴席上层次，咱吃什么呀？那最有名的就是开封灌汤包子呀！ 哦，包子比烩面有名。 对啊，第一个你看啊，东京梦华录 啊， 那个东京梦华录，当时你不说了吗？那个开封有72家名店啊， 对， 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除了樊楼以外，还有叫王楼的呢。 对， 那么王楼里边有一个叫做山洞梅花包子， 嗯， 那号称东京第一。 哦，有。 头牌， 对， 完了后呢，说明什么呀？就是当时做那包子就是特别有名了。 嗯， 而且咱刚中国古代管包子什么呀？中国古代包子和馒头是一个名字。 对， 就最早叫馒头嘛。 啊、 哦，因为诸葛亮说诸葛亮 人肉 啊发明的馒头。 嗯， 完了后呢，那个里边是有馅儿的， 南蛮枝头啊， 对 啊， 南蛮枝头，所以是有馅儿的。而且那个到了那个就讲那个宋朝这个馒头的时候，当时他讲了这么一事儿，就是。宋朝啊特别讲究文化， 对， 那么宋神宗的时候呢，就说要振兴咱们那个怎么办，得选人才。 嗯， 选人才干嘛呢？就是做太学，实际上是国家的学校，翻译过来、 嗯、 国家学校呢，说有一天啊，那个神宗去检查那个太学， 嗯， 说呢看太学怎么办呢，捎带说，诶，我看就是咱们那个给那个学员 嗯， 吃点什么呀？ 咱们就考察考察太学食堂，这意思是吧？ 没错，就是 啊， 看我们对得起对不起这些学生。 对， 结果呢，人就把那个太学，就相当于他们学员吃的馒头 啊， 翻译过来就是包子，给他那个吃的。他一吃完了以后，觉得、嗯、哎呦，这包子真不错 哦。 说后来说什么呢？说那个给这些人吃，就以此养视，可无愧矣。 哦啊，就是给吃这个，就算这够对得起你们。 对，绝对对得起，就说明什么意思？ 好吃， 说明我这包子确实行 啊、 哦、啊，确实 得到皇家认可。 对，所以后来人就起名管它叫太学馒头。 嗯， 所以特别有名。什么人家，比如学生回家， 带 家的时候就跟着放假了， 特产、啊。 对， 你带了两个我们学校的馒头。 对，就跟当年你上学似的 啊， 广院上完学，你回张家口带什么回家？ 广院最有名的一个明月肉，一个是早晨起来那肉饼，我现在都不那么好吃。但是你要不老吃不吃吧，一会儿还想这口。 这个代表一段时间的回忆了，已经、 哎、 记忆了。 嗯， 后来说那个到了明朝的时候，那个说那个朱元璋第五子叫那个周王，他的那个就是王府就在开封。 嗯， 他呢就是也特别。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这个太学馒头 啊。 然后呢，他招待王公的时候，经常那个什么呀，就是太学馒头是必有的。 嗯， 他呢不是那个王爷吗？后来人家就把他改名叫做一品包子。 哦， 啊，就是一品包子。后来呢，这个河南就开封这地方，就是做包子就是特别强项。 哦， 包子做到一定程度，都把包子做成什么呢？把成顶级包子，就是不是一种了。 嗯， 那么它就是一个系列。 系列啊， 所以呢，那个过去讲那个就是包子什么叫做做到一定程度，不仅是宴席中的有包子， 嗯， 而且单独做成包子宴。 包子宴，这一顿饭全是包子。 啊、对，就是全是，它也有菜。咱们那个上回吃过开封包子宴。 对，有 它不是说纯有包子，但是它这包子有十种。 哦， 就这一套系列下来吃十种包子，你看有鸡的、鸡丁的、 啊、 笋丁的、韭菜的、鱼的、虾仁的、三鲜的、南芪的、香菇的、灌汤的、麻辣汤的， 哎呀， 十个风味， 吃十个包子。 然后另外再单独配些菜肴， 嗯， 其中最后一个甜菜，我记得当时就吃了红薯泥、 白薯泥、 啊、 烤白薯泥、 啊、 明白了、 嗯、 啊， 这个东西什么呢，就跟你说呢，说那个包子就怎么好，当时说提起来如灯笼、 嗯、 放下去如菊花， 哦， 就跟你说轻轻移慢慢移、 啊、对对， 就跟那吃那汤包那个道理 啊 是 一样 的, 啊，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南方有汤包， 嗯， 你看看最后你到河南一找，河南也有汤包。 哎， 它这个汤包主要在于这个馅儿上， 嗯， 它这个有汤啊，就是只拿这个 冻 冻，哎，对。但是呢，说是馅儿啊，这可能还好调点，最主要的是这个皮，嗯、 哦， 蒸完了以后它不烂， 哦， 哎， 怎么弄的？ 这一般他们都是皮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啊、 哦，这就是，哎，一般呢就是里头稍微提一点碱呀、啊，或者说烫面呐、 啊，啊、哦， 这一类的具有一定粘性的， 哦， 明白了。接下来咱是不是得说到会面了？ 不是，别着急， 还没到。 不是，还有你看，咱们说的什么？就是为什么它是母？ 哦， 你看那个过去讲，你看现在好多地儿是不是有那个锅盔？ 对， 你看好多地儿卖那锅盔， 稻香村都 有。后来人说了，那这锅盔是不是有人说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 哎， 说谁给带过来的呀？ 嗯，不是张骞是吧？ 一提就是张骞出使西域。 嗯。 张骞后来回来以后，是不是得封个官？ 对， 封的官什么官啊？ 嗯，封一什么？哎，忘了。 什么官啊？博望侯。 哦，对对，哎呀，就在嘴边。对， 你看啊，博望侯。 嗯， 那么博望有什么特产呀？其中就有博望国徽。 嗯， 说明什么意思？有人认为就是张骞当时出使西域，因为他认为这个国徽是不是你看特别干？ 对， 他认为特别适合长时间的那个运输。 嗯，对，一个锅盔一个馕，这都是你看说是过火焰山，其实唐僧说吃带的都是馕，对吧？这东西都是和锅盔一样，它已经基本失水了，所以它基本不会变质哈。 对，所以后来说了，说那个你看叫博望锅盔，说你看这个现在最流行就一带一路，那人家的鼻祖就是张骞， 对， 在哪儿呢？就是在这儿就有。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不忘后来为什么特有名呢？就跟刚才你说，不是提诸葛亮吗？ 对， 诸葛亮成名战没几下， 对，打仗不是特别行， 不是特别行，在哪儿行啊？博望那个火，博望那块打了一胜仗， 火烧博望坡。 对，他那块打了一胜仗，后来他把曹军给打了以后呢，这不是占了博望了吗？博望上让谁守的呢？说让关羽守着。 对， 那关羽守着呢，正守的这个地儿啊，说有一年守着守着，正年正好闹什么呀？就是不下雨，就是干旱，水呢断流，连做饭的水都没了， 嗯。 说后来呢，那个谁，那个关羽啊，特别着急，修书一封，然后连夜送到新野，就给诸葛亮说啊，我这地儿快待不下去了， 嗯， 说 连水都没了， 我是不是可以撤了 啊？ 诸葛亮呢，那个于是呢，就是接到文书以后呢，认为这个博望这个地方是一个军事 要地， 嗯，不能碎，好不容易给占的，不能丢， 嗯， 说怎么办呢？就修书一封， 嗯， 说怎么办呢？说你得这么办。说啊，用干面，少掺水， 啊，对， 和硬块那个锅抗汁 啊， 石如灰，想将士，稳军心。 哦， 写了这么 发明了锅盔 啊，于是呢，三千发明了锅盔，这就是博望锅盔 啊。对， 所以呢，你看见没有？现在你比你到全很多地方，包括什么西北这边都有锅盔， 啊，对， 包括你都没想到，四川都有 啊。 哎，按说你说四川离那儿挺远的吧？ 对， 但是四川有锅盔。 好，哦，因为诸葛亮最后他们不就是守的四川吗？你要这么说又合理了，是吧？ 对， 人家发明了，那还不给自己当地蜀国的百姓们也享受享受发明的成果，吃锅盔是吧？ 对，所以我主要讲什么呢？主要就是讲，你看，河南有的东西在很多地儿都有那个什么 啊， 都有那个 遗迹啊， 遗迹 啊。 另外呢，后来说都有遗迹的什么呀？你看。面条特别有名 啊，哦！终于说到烩面了， 终于说到那个 烩面 了。 啊， 完了后，面条啊，你看现在我们一提中华第一面，还真不是烩面， 那是什么面？ 拉面呀， 兰州拉面。 对， 兰州拉面啊。 前两天不是我看一综艺节目，说咱那兰州拉面在东京，是咱这东京，今天讲东京嘛，话咱讲咱这东京，这是现在这日本那个东京，说都开了咱们的兰州拉面店，说哎呀。排大队，经常被投诉，说为什么被投诉？说 排了好长时间还没有吃着，包括咱们现在接着那什么黄焖鸡米饭，说也在那边开店，说也遭到投诉，就是又是没有吃着，就说咱这拉面好像去了那儿以后，因为日本拉面也挺有名的哈，说咱那兰州拉面一去，说把日本拉面都给秒了啊，说好多的日本朋友都不吃他们本国拉面了，改吃咱这，但我觉得他是各有味道不同啊，就说咱这拉面确实也是棒啊。咱不说拉面，咱说烩面。 别着急啊，兰州拉面， 嗯，哪儿来的？也在咱河南是吧？ 对呀、啊，你看那个过去啊，那个清朝有一个人专门写一个叫做《兰州牛肉面》，就这么一个银，说那个就说什么呀？兰州拉面天下公，制法来自怀庆府。 哦， 汤如甘露，是面似金，是一条入口赛神仙。 嗯。 说了半天，就是说，现在咱们最有名的这个拉面，就是兰州这个清汤拉面，说最早是跟哪儿学的呀？说是甘肃的有这么一个人，叫马六七，说跟那个河南人怀庆府的一个叫做清华镇的一个姓叫陈维京的人学的拉面，后来他带回了。 带回了甘肃 啊、 哦， 所以才有今天的兰州拉面 啊、哦。 所以后来你说是不是河南很厉害？ 对，真是。嗯， 那么真正在河南自己最厉害的，咱们终于说回来了。 烩面 啊，对 对， 羊肉烩面。 对，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烩啊，就是河南，就是相当于它的烹调方法。你看烹调方法是不是有烩？ 对， 特色 就是特色。 嗯， 那么烩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河南烩面特别有名？因为啊。河南人特别讲究合字儿，那么这个合字儿要什么呢？要把各种东西合在一起。 嗯， 烩面就相当于是集荤素汤菜饭为一体的著名小吃。 哎，还真是。 你看，从汤上来说，它要羊汤打底。 嗯， 那这羊汤开始呢，就是用羊骨炖羊肉， 嗯、 是吧？完了，最后把汤呢翻白。 嗯、 那么这是要有把这羊汤先得制羊汤， 嗯， 制完羊汤以后呢，完了咱就说烩面这个面字，那么这个面呢，它不是说咱们就是拿一团就是搁点水活活就弄一团就行、 嗯， 当然了，你咱们做也成啊，也没毛病。 嗯、 这个一般咱说做烩面呢，就是里头要加碱， 嗯， 和面的时候啊，先拿水啊把碱沏开了， 嗯， 沏开了以后呢。然后呢，稍微面里头稍微提一点点盐，然后呢去揉这个面和这个面，和成一个面团、 嗯、 然后呢拿湿布盖上，我们叫醒面， 嗯， 醒20分钟， 嗯， 醒完了以后呢再揉， 嗯， 因为刚开始和完面啊，表面啊疙瘩瘩的，疙瘩瘩一醒呢，它就是吸水回软以后再去揉呢，表面会光， 嗯、 啊，然后呢。哎，你再去揉它，揉完上劲儿以后呢，再盖布上醒、 嗯。 那么如此往复三次，就是你使多大劲儿揉这个面、 嗯， 最后呢，这面呢出来就有多筋道。 嗯， 完了，最后醒完了以后呢，给它下上劲儿，下上劲儿以后啊，就拿这擀面棍啊，给它揉擀成现在就是说这个巴掌这么大的一个小面片 儿。嗯， 然后两边刷上油啊，刷上油，然后再继续。醒它，我们一般就是保鲜膜包上，搁冰箱里头， 嗯， 醒着它，随用随拿，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使这个面的时候，这面坯子就一拉一抻， 嗯， 就 一根烩面就出来了， 完了你中间还得再撕一下的 啊， 因为它抻完以后很宽的 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你自个儿的需求， 嗯， 完了是抻，愿意吃细点的就劈细点、 嗯， 愿意吃宽点的你就劈宽点， 嗯， 下一锅汤。下锅一 哎， 这烩面完了，你再配点什么木耳啊？刚才咱们说的、 嗯、黄花、 金针菜， 对， 配点青菜。 有的地儿是配那有点豆腐丝儿， 哎，对， 豆皮儿， 放点豆皮儿，哎，放点豆皮儿、 嗯， 一烫一滚，完了往这个一放， 嗯、 哎，搁点调料，搁点什么油泼辣子， 对， 来碗汤， 很香， 放点胡椒粉， 嗯。 哎，愿意来点醋，再来两滴醋， 嗯， 非常棒， 非常好吃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你看现在大家，你看，因为我们北京啊，离郑州其实非常近，就是大家如果坐高铁的话，最快的一趟好像两个半小时就能到。我就经常，因为我大学同学就在现在河南电视台播新闻联播，那我们关系非常好，我经常就过去找他吃吃烩面，给大家也推荐几家啊，就是在郑州吧，有几家什么比较老字号的，就是什么萧记，这肯定杨老师也知道，去了以后一般的就带着说，就跟咱们说，哎，来北京了。请你去全聚德吃个烤鸭，就这意思。他们说吃烩面啊，一般就是萧记。还有呢，类似像和记，也是，就是上面一人一个口，就那个和记。玉峰园啊，白记啊，这些呀、啊、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但是据我的经验啊，就是他们街边有好多小店啊，味道也不差。就是这东西其实它就是按刘老师话说平民小吃，有的时候你到那店里吧，它肯定是有绝技，但是咱一般去它那水平能不能给您展现出来不一定。小店好多呢做的滋味更足，所以大家在那儿反正现在我去郑州老觉得没啥可吃，烩面是挺好吃的一顿，每天来一碗估计几天就把这各个地儿的这烩面就都尝的差不多，包括到其他的各个河南的各个市里头，他那个烩面包括在汤头上，在里头的配料上也些许的有少许那个不一样的地儿吧。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河南菜啊，这河南作为咱们的文化重镇，其实有人说这文化一旦上去了，这饮食肯定也跟着品味就提高了，也希望咱们河南菜以后在这个咱们国家能够发扬光大吧，不光大家一提来想到就是烩面胡辣汤，也希望有更多的名菜水席，让大家不光存在于大家的记忆当中和书本当中，更存在于大家对于美食的那个追求的那个味蕾当中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给您先讲到这儿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只说不唱，到天下奇事，逐日连台五八方烟云， 咱们单说民国有 缘，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早间版，2018年1月1日起播出时间改为每天早晨5:30，新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N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肩并肩奔跑在绿茵场上，相聚一起青春激荡。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仍有你的花朵成长。 是我们。